季彤又翻了一遍书包，还是没有找到红绳。窗外一个影子飞快飘过，季彤吓了一跳，赶紧拉上窗帘。他忽然想起刚才那个穿黑斗篷的男人，耳边似乎也回荡起那声低沉的怒骂： 滚！ 他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还很凶。季彤回忆着他的身形，忽然心跳加速起来，他大喘几口气，合掌握着符咒，站起来蹦了几下，转移注意力。管他是人是鬼，至少帮了我。 不多待会儿。 孟云顺闪到何峰前头，拦住去路。 啊，去哪里？ 睡觉。 好，一起啊。 何峰一巴掌给他扇得转圈圈。 我有公事，离开一会儿。你在这里守着，有情况了告诉我。 孟元聚了聚气，看着消失的何峰， 一点也不怜香惜玉。 独眼鬼一直没敢走，主动认罪，总比被何峰追着打好。见何峰离开那女鬼，他赶紧跪过去：“ 何大人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那女娃能看到我们，我就是想逗逗她，没想做什么，您饶了我。” 何峰居高临下看了他一眼，若是从前，他定要拿着魂鞭把这鬼抽得魂飞魄散。 自己去十一殿领罚。 独眼鬼欲言又止，再看何峰已经消失了，他懊悔不已，气得另一个眼珠子也要掉下来。 倒霉，怎么偏偏就被这好老给撞上了。 夜深，季彤趴在试卷上睡着了，他的额头冒了一层绵密的汗，后背的薄衫也汗湿了。何峰立在墙角看了他好一会儿。 好想靠近他，疼爱他，可又怕他受不住而难受。找了这么久，原以为沉闷多年的感情会汹涌的迸发，不可收拾，未曾想会是无尽的克制。 房间门窗紧闭，也没有开空调，十分闷热。他吹开一扇窗，让微风进来，自己离开。季彤睡得手脚发麻，一睁眼被窗户上自己的影子吓了一跳。他记得自己明明关了窗的，窗帘动了一下，季彤腾地站起来，拉上窗，扣下锁。他没心情想太多，收好课本，赶紧上床。有些事儿只会越想越害怕，尤其是夜晚。 没事没事，家里放了那么多镇邪的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。 三个闹钟都没把季彤叫醒，奶奶推了他好几下。 要迟到啦，彤彤快起来。彤彤。 季彤睡得像个死人，奶奶险些要去探鼻息。季彤忽然睁开眼，无神地看着他。 彤彤。怎么睡得这么熟啊？你昨晚又熬夜了吧？ 完了。 季彤慌里慌张地起来，飞快洗漱，饭也没吃，拎着书包就往外冲。 哎，早饭带着路上吃呀，晚就晚点，饭不能不吃。 季彤又跑回来，从桌上拿了个鸡蛋，噔噔噔地跑下楼。二楼转弯偶遇女鬼，四眼相对，双双吓了一跳。 啊！ 季彤没心思管撞人还是撞鬼，新学校沉查太严，他可不想被年级主任扔在校门口罚站。白天阳气重，游魂们大多走在阴暗处，只要不是长相害人或故意吓他的鬼，季彤大多是不惧的。公交车还有三站才到，季彤等不及，一路跑去学校。校门口站着插仪容的学生与老师，季彤看了眼时间， 不但没迟到，还早了几分钟。姬童放慢了步子，喘匀了气，再看手里的鸡蛋，已经被握得四分五裂，扔也不是，吃也不是，干脆拿了张纸巾包好，塞进书包里。校内大道两边栽了树，树下的花坛上坐着一个穿中山装的男学生，季彤知道他不是人，淡定地从旁边走过，这才琢磨起一大早就见鬼的事儿。符咒明明带在身上的，看来是失效了。最近有点倒霉，不会又有什么事要发生吧？正想着，一个穿着花衣裳的漂亮女鬼窜到了季童旁边，吓得他一颤，看清来鬼才定下心来。女鬼在季童身边绕来绕去，吸引他的注意，季童当没看见一样走自己的路。 别装了，我知道你看得见，你可算把那破绳子扔了。之前想告诉你，那张符咒没用，我根本不带怕的，也就那个绳子上的木珠厉害了一点儿。哎，我找了你好久，你怎么搬家了？你让我再上一次吧，我有大事。公平交易，你要什么？